就唱《丑梦迎春来一烂》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 是原名天王

团宇宙，你忽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石劈，霹雳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邪臂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关主是往前村访不知当此机，云峰国风才指秘密如丝牛毛细，可别用乱柴岸上有命，你柴飞倒不留屁，三只败也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意了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驴，接引我扭向官桥风折酒后。 走不了了，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，就。咱们那个，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《幺姐大春景》。 吹啦！